九八八坚持好音乐，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泳儿。 又嚟到怪异呢个节目，每一期为你搜罗世界各地嘅奇异怪事、民间传说。呢啲故事究竟系真实存在啊，定系虚构故事呢？无人知晓。有人为咗证实呢啲故事嘅真伪，真系走咗去传说发生事情嘅地方探险。以下呢个故事就发生喺日本。多出嚟嘅第十三级楼梯。呢个传说发生喺某间学校嘅一栋建筑物嘅楼梯。平时只有十二级嘅楼梯，一到半夜两点就会出现第十三级。如果你踏上去第十三级，就会被吸入来自黑洞的神秘空间，永远都翻不到出来。据闻是因为有个学生，他经常在学校闹事。有一次他和老师发生激烈的争执，夜晚他带着汽油想着要烧教师休息室，咁啱被隔离宿舍的校监发现，校监即刻上前阻止。而这个学生在逃跑的时候不小心在楼梯级跌落嚟，导致颈椎骨折死亡。从此，只要半夜两点有人行过呢一个楼梯，个学生嘅冤魂就会引呢一个人踏上第十三级楼梯，之后就永远消失。呢个传说传咗好多年，宿舍嘅校监亦都经常吩咐大家夜晚唔好到嗰栋建筑物。而且宿舍的条规很严，夜晚是不可以离开宿舍，所以很多学生都不敢犯规半夜走到那栋建筑物。很多年之后，宿舍来了两个插班生，阿杰和阿生。他们都是因为闹事而被之前的学校踢出校，父母又不想管教他们，就将他们送到寄宿学校。阿生知道这个传闻，就很大胆地叫阿杰一起去试下行那条楼梯。当晚半夜大概一点，他们两个诈瞓，等校监巡完宿舍翻房之后，两个人就静静鸡地行到传说中的那一栋建筑物。间建筑物其实是学校的科学实验室，只有两层。阿生和阿杰去到楼梯处，因为还未到半夜两点，他们两个就计下个楼梯级。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只有十二级而已，阿杰和阿生说。等阵踏正两点，我们再计过。但 是要向下计啊，还是向上计啊？阿杰问了个问题，阿生一时都不知点答。因为有人说当年个学生是向上跑而跌死的，所以只要你向上行个楼梯才会出现第十三级。但是我又听到另一个版本是完全调转的、哦、阿杰很诱惑。阿生就建议其中一个在二楼向下行，另一个就在一楼向上行。就咁，阿生就喺一楼，阿杰就喺二楼。当两人嘅手表同时踏正半夜两点，两人互望一眼，就开始行呢一个楼梯。两人同时嗌出行楼梯嘅级数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行到第六级，两人处于同一级，两人傻笑了一下，又继续行。七、八、九、 十、十一、十二。阿杰到咗一楼，哎，我到咗啦，得十二级咋。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阿杰听到楼上依然传嚟阿生计紧楼梯级嘅声音，阿杰即刻向二楼望去， 喂，有冇咁多级啊？唔好玩啦！ 阿杰以为阿生喺度整蛊自己，点知当佢望向二楼，竟然冇发现阿生。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虽然好细声，阿杰依稀仲听到阿生把声，仲喺度计紧楼梯级。 喂，唔好再玩啦，快啲落翻嚟啦！ 阿杰大嗌。十九、二十之后，阿生把声就消失咗。阿杰好惊慌，谂住要冲上二楼揾阿生啦，但系行到一半，佢因为惊真系会跌入所谓嘅神秘空间，佢竟然脚软，唔敢再向上行。呢、这个时候，阿杰听到一把好恐怖嘅声音喺耳边响起：点解仲唔行啊？你好兄弟在上面等着你啊。阿杰吓到转身就跑落楼下冲返宿舍。阿杰通知校监，校监就带着学校保安去找阿生，但是找匀晒成间学校和宿舍都找不到阿生。阿生就这样消失了。阿杰亦都因为这件事搞到精神失常，还被送了去精神病院。当你上落楼梯的时候，真的要好小心地行，如果不是好易出意外的。 九百万雪龙区 FM 98.8，我是阿娇张欣彤。